散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出席，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主角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要注意收听了。我们要公布这周爱情大冒险的互动规则。这个游戏呢，需要你和伴侣两个人同时收听节目来参加，所以现在方便的话，赶紧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打一个电话，让他将车上的收音机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蜻蜓 FM、 听听 FM 来找到网上的直播渠道来收听。首先呢，需要你们二位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步，我们是要来确认甜蜜关系，只需要发送爱情大冒险五个字，然后加上你们二位的微信名称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我和我的爱人分别是 A 和 B， 那你可以直接发送爱情大冒险 A 和 B 是情侣或者说是夫妻。因为在稍后的答题环节呢，我们需要确定二位的关系，来看看针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同时发送的答案是否有默契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Terry 的点播，梁静茹的勇气。用这样的一首歌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此刻邀请你的伴侣一同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这周爱情大冒险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一首歌之后继续回来。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已经看到在公众平台上，小心眼先生和翻旧账小姐来确认关系了，同时还有陈，记得把你和爱人两个人的这个昵称，微信昵称发送给我。 欢迎各位在这周参与我们的爱情大冒险。的规则很简单，现在需要我们确认甜蜜的关系，你只需要发送爱情大冒险五个字儿，加上你和你爱人的微信名字告诉我就行了。因为稍后的问答环节需要你们两个人同时收听节目来同时发送答案，就看有没有默契了。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 Richie 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少年游》送给自己。小时候呢，我和老爸睡在一张床上，当时他的手机还是那种按键式的，音乐里面有好几首任贤齐的歌曲，其中就有《少年游》。那个时候听不懂，但就是觉得很好听，而且旁边还有老爸陪着我一起睡。想来那会儿应该是03-04年吧，可是现在已经2018年了。虽然说老爸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是想起这首豪迈又感人的歌曲陪伴着我，我依然觉得不会孤独。12:15 ，Richie 点播的这首歌送给自己，任贤齐《少年游》。本周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我们稍后公布。 偏偏一叶扁舟载不动许多愁，双肩扛起的是数不清的忧，给我一杯酒，喝尽人间愁，喝尽千古曾经的承诺。美人如此多娇，扰扰只为红颜半点羞，给我一杯酒，烽火几时休，喝完这杯一切再从头。江山仍在，人难依旧，滚滚黄沙掩去多少少年头，悲欢是非成败转眼成空，滔滔江河汹涌淘尽男儿的梦，曾经海阔天空，昂首莫回头，只笑轻狂任我潇洒少年游。 在。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的 Aris 包括雨香都来确认关系了。好，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爱情大冒险的一个互动问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们二位啊，伴侣两个人同时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准备开始打字咯，告诉我你们共同看的第一场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好好想一想啊，不要打错了。如果说这个两个人答案对不上啊，结果我们就不负责了。好吧，今天的爱情大冒险的问题很简单，你和爱人共同看的第一场电影的名字叫什么？看看你们两个人是否有默契，都还记不记得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维苏威的点播，他说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在高中时那会儿的初恋女友把这首歌的歌词曾经抄在一张纸上送给我，今天还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一下。上周末我们搞了同学聚会，互相还交换了孩子的照片，那一瞬间就感觉回到了过去。来自无印良品，掌心。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如果真正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武器。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只要会我痛过碎我的心，刻过你那张你的心。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你们共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已经有朋友发来留言了，说寂静之地还蛮有默契的。还有朋友说，哎呀，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开始看。 是不是真的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高温闷热天气终于结束了。下午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降水量较大。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 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8月28号到9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梦》。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将领衔实力阵容演绎这部经典的美声歌剧。为了极致展现美声歌剧的旋律优美、注重声乐演唱技巧性的特点，绵长起伏的音乐线条全景展现贝里尼歌剧的旋律之美。2018北京第12届亚太口琴节近日在北京昌平区九华山庄开幕。改编的口琴大合奏《黄河》，伴随着这首恢宏的乐曲，也拉开了为期4天的第12届亚太口琴节的帷幕。这次艺术节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还安排了多种形式的口琴人公开舞台、酒会和竞赛，受到热烈欢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水。 品质家居卖场。 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新的一周周一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那么从本周开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越好，我们将会根据你的爱情经历来甄选出一对特别情侣，在这一天为你过出一个浪漫的纪念日。 你的故事，我的歌。 17号七夕节这一天呢，我将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带上你来为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 2000元的碗心耳钉一对儿。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 陪你熬夜聊天聊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遍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为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Hello B E， Hello B E， 恋爱 I N G，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多想。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 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爱情都说了，说泰坦尼克号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哗哗的流眼泪啊。同时下半时段呢，我们也是征集要在8月17号这一天为一对特殊的情侣来过一个难忘的七夕节，所以我们要根据你的爱情经历要打一些字来告诉我，直接发送到北京音乐女生，那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你的男朋友或者说让你的老公不经意间听到节目当中的这条征集消息。继续来为各位点歌送祝福，春风十里不如你，小峰他说我想点播一首羽泉的深呼吸送给此刻在线收听的所有朋友。还有一位叫做 Rowan， 他说今天想给韩这位朋友点播一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十一火的缠绵说想点播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谢谢说今天回家了感觉特别好，想点播莫 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就却从来不会。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当年与男朋友分手的时候，还准备在阳台上把男朋友送给他的东西全部都烧掉，但是那个时候呢被我拦，骗人呐！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这首歌送给他，不知道他从那段感情当中走出来了没有。 演唱这首歌。 固执的其实已吻上了夏天，太亮我也是输的奉献，情感是偶发的事件，用偏方治好失眠，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那爱爱之间，你的不皆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开心呀，越是要了。 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听说这部剧里面呢，他最终会是一个悲剧角色，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给明玉和梅兰茶这两个角色 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画 欢你。老到结局，苦苦来赴的执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用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普莱夫的执迷，让我破碎，让我支离，为你构筑每一层肌理，风景与你温柔的面具。 公众平台上的我是公我们并没有互换照片，是在北京港澳中心见的面。在北京那几天，每天就是接他下班，然后自己回酒店。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带我去到了一个电话亭，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每天跟我通话的地方。他说我们的故事就像里面放了一封信，写了我的联系地址，但是没有回答。下个月的时候我准备再去一趟，再去他的地址那边再放值得。 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没有对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拍了，但是他却因为我公司的一次出游，我当时把脚崴了，因为没有及时接听到他的电话。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重归于好。12:57，吴昕送出的这份祝福，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喽。 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结成。